好，翻嚟我哋新一集啊，军事导航节目啊，军武器言，我系你嘅主持人 Larry 啊， 系 Alex 啊， 系啊，咁咧就今个礼拜咧，我哋咧就即系睇翻咧就唔同地方嘅最新啊最快军事情况、啊。 我哋早一啲录嘅，咁又系， 系啊，早一录啊，系啦、啊，因为 Alex 咧就要吓、啊、 放假。 系啊，所以我哋早咗录嘅军务员，咁啊应该早啲出个， 啊系，应该礼拜六啦，准时啊。 系啊，咁啊即系如果系大家早啲听啦吓，咁啊多多支持我哋。咁咧就我见近排啲收看嘅数目好似上升紧、 不断上升紧嘅。 喂，大家真系咧要咧多啲支持我哋呢个节目，因为咧我哋呢个节目咧，我成日相信咧喺呢个香港入面咧，除咗马铃盛先生系嘛， 系 做广东广西好似啊，咁啊讲军事节目之外，咁都冇乜啦系嘛，咁所以大家多啲支持啦，咁啊。同埋我哋有时节目都唔系净系讲军事嘅，系咪？咁啊多啲知识啦，咁啊即系可以 share 俾啲朋友啦。 讲下世界啲局势啦。 系啊，咁所以有时咧，你听多少少咧，即系人哋，因为而家冇发觉咧，多咗好多军务消息啊。 系。 你发觉咧，你睇咧，TVB 咧， 系， 即系你睇 Now TV 咩都好啦，啲新闻你发觉多咗好多军事嘅。 梗系啦，因为上面俾我嚟噶嘛。 但你发觉咧，你唔识睇咧，你成日都唔知有乜噶。 系啊。 即系咧，你系话你依家听咗我哋节目之后，你就知点解北韩会搞成咁啊？ 系啊。 咁你听得我哋都系知道解放军咧搞咁多嘢做乜嘢啦？ 系啊。 咁你讲南海咧，你起码你噏到嘛？你知南海发生嘅咩事嘛？ 系啊。 系咪？咁咧，所以其实都几过瘾嘅，得闲到咪听下啦吓。咁啊 ，share 我哋，咁啊同埋 like 我哋啦。 系啊。 我 like 我哋 Facebook。 系 Facebook 啊 ，YouTube 多啲啊 ，Facebook 啦，八下台 YouTube channel 啦， 系啦系啦， 订阅我哋啦，我哋接近都萬七噶啦， 萬七啦，系啊，咁所以近排咧都多咗人听，我相信都 系啊， 系啦，咁啊多多支持啦吓， 咁啊奉阿 Simon 呼吁啊，女听众啊请挥手啊， 啊系，嗱女听众请挥手啊， 系啊，女 fans 请挥手， 即系俾我哋知下啦，因为呢个节目咧就即系阳光味好重嘅， 系啊， 咁咧就你话唔觉意有啲女网友咧咁样就几好啦吓， 以我所知有嘅。 应该有嘅， 系啊， 应该有嘅，有啲头像系嘛， 系啦， 系啦，好难讲嘅有时 啊， 好啦，唔紧要，嗱，我哋开始我哋呢个礼拜嗰个节目啊， 好， 咁咧就首先咧一定要讲一单咧就系中东嗰边啦吓，大家知咧中东嗰边咧就发生咗单，唉，都唔知笑话定惨剧， 日日都有，日日都有新闻噶啦嗰度， 系日日都有新闻，但系今次呢单新闻咧就系好，即系好离奇啊， 都唔知关边个事而家， 系啊， 好乱啊， 罗生门啊， 系啊， 咁咧就讲今次咩咧就系咧俄罗斯有部机咧叫E220啊。 E20 咁咧 E20 呢部机咧，你如果国内就亦叫伊留申 系啊， 系啊，唔识读啊。好啦，咁啊 E220 啦，我哋叫咁一个电子侦察机嚟嘅。 系 咁呢部机咧，原本有咩改装咧，就由 E28 改装。咁啊呢部机当然就好耐啦， 好旧咯。 咁咧就四个涡轮螺旋桨， 睇个扑啊， 又系好慢嗰啲啊， 系啊， 即系好慢嘅机啦。即系你讲紧每个钟咧飞600几， 系 700都唔到嘅， 系 其实停咗产噶啦， 系 咁啊限量服务啦。咁有啲都仲有啲人用嘅咩咧？俄罗斯航空咯，高丽航空咯， 系 即系大家谂到哇呢啲咩嚟噶？所以咧就冇乜人用噶。 咁好多民用机场都唔俾降落噶啦，应该 系嘛？即系太落后呢部嘢。 系啊， 咁所以咧你睇到咧，佢用呢个做平台咧，就改装咗一个叫做电子侦察机啦。咁呢部机咧就喺呢个嘅叙利亚上空咧就成日飞嘅。 系 咁咧就老实嗱，你咁样飞咧其实冇嘢，因为咧你只要咧你缩喺个叙利亚个境内咧 ，suppose 就冇事嘅。即 系 你唔好咧搞搞震飞就土耳其， 系啊， 唔好搞搞震飞以色列， 系啊， 其实冇事嘅， 又飞公海都得啊， 哦都得嘅，系啊，但系都小心啊，以色列好恶嘅，因为你唔觉意飞过少少食嗱，上次你记得啦，俄罗斯有架咧，苏24系嘛， 系， 你飞过咗土耳其嗰度，一分钟到啫嘛， 系， 就俾人哋嘅 F16 撞到你啦， 系啊， 一嘢打你落嚟， 摆明暴你啊， 系啊，系啊，所以俄罗斯咁恶，最后都不了了之噶单嘢。嗱，今次咩咧？今次咧，据说就话俄罗斯呢部嘢咧，上面咧就栽咗十几个人系嘛，14个人， 哇，都俘虏噶啦， 俘虏嘅差唔多，栽14个人啊，咁咧就做一个电子侦察啦， 系， 点知咧就竟然咧喺个雷达度，消失咗啊， 哦， 跟住咧佢哋话，咦，点解咧会喺叙利亚个基地嘅，系啦， 系， 咁一个空军基地嗰度，咦，附近，咦，点解个雷达荧幕度，咦，唔见咗啊，咁上面有15个军人啦，叫做， 系， 系啦，咁于是咧佢哋就即刻揾啦吓，咩事咧咁讲。佢哋咧一开始咧，佢哋咧就以为咧，就因为附近咧就听讲有4架以色列嘅 F-16 战机， 系 啦，咁咧就攻击紧佢哋附近， 系 咁咧，佢哋就以为咧就应该喺呢啲 F-16 就搞掂咗啦， 系 咁，但系咧佢哋咧就再谂真啲单嘢，点解咧？后来发觉咧就似乎好似个消息就唔系俾 F-16 击落 嘅，系因为佢嗰几架 F-16 成个对地攻击紧噶嘛， 系啊， 咁如果佢要突然间要对空攻击嘅话，咁以色列冇理由唔知啊。 同埋咧，其实 suppose 咧，你即系每个飞行员咧都有个任务噶嘛， 系。 佢如果有任务在身嘅咧，嗱，我假设我今日我同 Alex 飞嘅， 系。 咁咧，假设 Alex 队长，即系掌机，我哋僚机咧， 系。 咁飞咯，咁我如果发现咗，喂， 我会讲，喂，队长啊，我哋发现咗一个不明飞行物体、啊。咁我哋原本任务系炸地噶嘛。咁今日咧有个空中目标，我点样？我要先同队长讲，喂，队长有单咁嘢点算？咁队长揸唔到 fit 噶，队长咧就翻 call 翻佢哋总部，就个指挥部就话，喂，我哋有个咁嘅点算？通常咧指挥部讲一样嘢嘅啫。嗱，首先有冇即时威胁？冇即时威胁，你继续做你嘅嘢。你唔好搞人哋啦。你搞掂你任务翻嚟就点？如果人哋喐你，咪喐人咯。我都唔怕噶。咁当然啦，老实你觉得个电子攻击机会唔会即系攻击人啊？ 应该唔会嘅， 系唔会啦。 放米唔通放米洛夫斯基粒子咩？ 最惨佢冇啊嘛， 冇啊， 都咪唔想。咁咧，于是呢单嘢咧就应该系咩？就系、是、我哋就觉得 F 16六咧就应该唔会搞佢嘅，因为佢依家做一个攻击任务嘛。咁所以咧呢单嘢咧就好相信啲人就话系应该叙利亚自己打落嚟嘅。咁样啦，如果你话叙利亚打佢落嚟系嘛，咁就即系应该系用嗰啲 SAM 啦。系咪？咁所以咧就而家叙利亚咧同俄罗斯嗰边咧就解话吓，嗱咁讲嘅，佢哋咧就话嗱，俄罗斯咧有人讲，佢话以色列咧带 F 16入嚟咧就系、是、一个挑衅行为， 系 咁咧，俄罗斯军机咧其实嗰阵时咧就大概喺飞行5000米嘅地方咁飞啦， 系 咁咧佢话以色列嘅航管咧冇理由睇唔到嘅，咁所以咧你咧就继续派个 F 16喺附近飞咧，就搞到咧叙利亚嗰啲人唔觉意咧就以为我呢架嘢系以色列嗰边飞过嚟。就打鬼咗佢落嚟，咁所以咧就以色列要呢个嘅咩咧，就要负呢个责任啊！ 哇， 系啦，咁当然啦，你调翻转讲就系、是、其实咧，以色列咧要发动攻击，咁人哋唔系打啲俄罗斯嘛， 系咯， 打啲叙利亚啫嘛， 即系俄作也中枪喎呢啲， 系啊，咁人哋梗系唔会同你讲噶， 系咯， 系咪？咁所以咧就今次呢单嘢咧就。罗生门啊， 即系我去打一只狗啫，咁只狗咬死主人领一只狗唔关我事噶，大佬 好惨啊！但系佢哋话俄罗斯又话咧，基本上佢哋个雷达空域咧，佢哋发现一样嘢，就话原来咧法国咧吓、啊，即系有个巡防舰都发射咗飞弹嘅，即系我谂系类似 Tomahawk 咁嘅嘢啦。咁咧就，但系当然咧，你问翻法国，法国冇、啊，我冇做呢啲嘢噶，咁样。咁呢啲咧就唔，就算你射都冇人认啦。咁当然咧，你俄罗斯讲大话机会高唔高咧，亦都有机会。咁所以呢单嘢咧系罗生门嚟嘅。最后呢单嘢系点咧？嗱，我哋倾向相信啊，倾向相信咧就真系叙利亚自己打落嚟。 嗯， 因为嗱，老实嗱，叙利亚最劲嘅防空嘅系统系咩咧 ？S 八、S 三八嗱 ，S 八冇得你用嘅 ，S 八 系俄仔用嘅。咁所以你用 S 三八啦，之前咧已经俾以色列咧用 F 三十五咧打残咗好多啦嘛，咁仲有少少剩，咁所以咧今次我估佢原本咧就想打一两架 F 十六落嚟咧，就即系嗰啲叫咩助威啊嘛，点知打错咗自己大佬啲机，我估佢都有排行啦，唔知点算啦真系，你点样同佢解释咧？ 冇法啦，你俄罗仔嘢系冇呢个敌我识别噶嘛，系咪？ 系啊系，喂，敌我识别系统呢啲咧系好高级嘢。 系啊， 呢个咧就当年波斯湾战争咧，其实好多英国机都俾美国机打噶嘛。 系， 同埋咧，你知唔知嗰啲坦克都俾美军咧炸中啊？ 系， 咁就因为嗰阵时个敌我识别系统咧唔得啊。 哦， 咁而家好好多啦。如果你成日听我哋讲就话 F 三十个头盔可以睇到敌我识别系统噶嘛？如果自己机飞过嚟绿色噶嘛，人哋嗰啲邪恶轴心啲机飞过嚟红色噶嘛， 即系啲美军咧见到法国佬啲机又唔打，叫英国佬专打， 咁又唔会又冇咁讲，你打得 F 三十咩嚟啫嘛？系咪 F 三十五会打 F 三十五嘅，就一直会打英帝机，就呢啲情况。 Okay. 好啦，嗱，另外一单咧，我哋都要讲啊，就咧而家咧北约嗰边啊。北约嗰边咧，依家咧就个情况系咩咧？就是、大家知道北约咧，依家咧就一路越推越高噶嘛， 系， 即系佢越推越高咧，就压迫住俄罗斯嗰边玩噶啦， 系， 系咪？咁咧就美国吓《军事时报》啦吓《Military Times》啦，我哋引述佢讲翻啦吓。咁咧就波兰总统啊，近排咧就去咗美国华盛顿咧，就同特朗普咧就开咗个联合记者招待会。咁啲人就开始问佢啦，喂，其实两个国家除咗经济合作之外啦，有冇军事合作啊？咁讲，咁咧就特朗普就话梗系有啦，因为我哋谂住咧喺波兰咧 set 个基地。 系， 咁咧就嚟紧就永久驻军，直头咧系摆美军落去， 系 系啦，咁啊相当好，因为咧你摆到咧就顶住嗰俄罗斯嘅位嘛， 都几啊，即系啲历史啲嘢都几咁 好讽刺啊， 好讽刺嘅，即系以前华沙公约组织嘅华沙就喺波兰，而家华沙就俾北约啦，最后 即系直头我喺你以前嘅首都嗰度摆， 系 即系你华沙公约喺你个缔约嘅地方度。起一个北约， 起一个北约， 系啦，个前线喺度， 系啦， 所以就非常之搞笑啦。一个情况系咩咧？就其实咧已经有迹可寻嘅、嗯，就系、是、咧之前咧美国空军咧就话我会派五架 F 22， 系，跟住 就驻住波兰， 系啊，波兰就话我俾廿亿，系咪？ 系，跟住就俾廿亿就买嘢嘛， 系， 系嘛，买嘢。咁所以咧就波兰而家同美国关系咧，首先就非常好啦， 系。 咁咧就另外一個咧就係美國咧就會同佢講咧話會即係、就是、會波蘭會唔會俾啲經濟支援翻嗰啲軍隊啊？係啦，就頭先阿 Alex 講咪廿億個情況。系啦，个情况啦，廿亿， 咁啊啲我哋， 喂，廿亿美金以呢啲，哇，其实波兰算唔算系五等穷国啊？ 唔算，三等啦，三等啦， 都有啲钱嘅， 有啲钱啦， 三等穷国嘛， 三等穷 国。咁咧，如果人哋三等穷国肯俾廿亿，真系唔系少啦， 系啊， 真系唔少。喂，老实啦，台湾俾廿亿，你可唔可以帮手啊？守住啊， 台湾，我睇住对岸先要， 睇住对岸啊嘛， 系啊。 所以咧，我就觉得就波兰呢次系有义气嘅， 系。 咁啊，特朗普咧系会中意嘅。咁即系摆啲嗱，我哋谂落摆，如果驻军摆咩落咧？会摆啲 M1 落。 其实好似 M1 好似有噶啦， 有 M1 啦， 好似有噶啦， 会摆啲 M1 啦。 系啊 ，M1 就同埋会唔会摆啲轰炸机落咧？ 轰炸机啊， 系啊，即系嗱，唔好摆得多五千米。 但系轰炸机个唔好处咧，轰炸机最好唔好摆前线， 系 摆远少少， 摆远少少，后面飞上， 后边飞过去，即系可能摆喺英国啊。摆德诶、德国啊，嗰边好稳阵啲， 稳阵啲啊！意大利啊，咁样飞过去， 系 啊。咁或者我就谂紧会唔会摆啲劲少少嘅机咧 ？F 35咧， F 廿二可能都会摆啲嘅。 咦？咁啊，成日都啲 飞过去咯。 俄罗斯咪成日都搵唔到佢咯。 咪俄罗斯佢搵啲咩？搵啲图狗咁飞过嚟 ，F 廿二又想去搵佢。 喂，前好似九月头 系。 即系撞早咗两礼拜，又有架图九五飞过去呢个阿拉斯加 啊嘛？诶，图九五系专飞阿拉斯加， 专家啊， 跟住咧就阿拉斯加专派 F 廿二嘅， 阿拉斯加专线 都系嘅，次次都系嘅。呢啲都讲到咧口臭到好似咧， 顺风速递， 我哋已经口臭到咧，我阿拉斯都唔讲噶啦。诶， 速递啊，速递又嚟啦， 系啊，你 接货啦，高空中接货， 空中接货，你成日都见到噶嘛。好啦，另外一个咧，我哋要讲嘅就系日本啊。如果大家有印象，我哋讲咧南海今年咧就嚟紧咧就会有好多国家会走过嚟玩，即系会过嚟同陪呢个解放军玩噶嘛。咁大家知呢个解放军就好高调讲啦，南中国海属于中国噶啦。 系啊， 其实你此言一出咧，你好多国家都好不满噶啦。 系啊， 即系嗱，老实我咁睇嘅，即系如果你真系话系你咧，你唔该你要驻军啦。 系， 你啲潜艇佢经常出现啊。 系 你嗰啲你系军训咧，常常 哇拖死你喎！成班几个加一齐， 依家好正喎、啊。今次咧 开 party 系啊，开 party 我哋讲过啦。 你话呢、這个呢个吧酒吧嚟噶，我就日日都嚟帮衬， 日日系茶牌添啊！等你做唔到生意， 帮衬 帮衬 系啦， 系嘛坐喺度唔饮， 系茶牌啲就美国佬做嘅，我嚟帮衬嘅啫。我哋日日都打烂酒樽啊，打烂啲台啊，硬系会唔见啲，系硬系。啲唔见嘢咁咯， 唉，最惨就系好多人嚟踩场而家。好啦，嗱，先讲咧，日本防卫省啊，系啦，就喺呢个礼拜一嘅咋，好做嘅。咁咧就即系有个叫黑潮号啊。咁黑潮号咧就呢个咧就即系佢哋嗰个亲潮级啦吓。咁咧就呢个舰咧其实都几新嘅。咁当然咧佢唔够新咧就未去到咧苍龙级，最新个叫苍龙级啊。 系， 咁就未去到咁新，但系咧其实呢个都系试点嚟嘅。先派架次一级嘅试下先。 咦，唔系话你去以中国科技，好似去日本潜艇去到， 系 佢都唔会发觉嘅咩？ 嗱，老实，今次唔系日本中国人自己发觉嘅，系日本公开话我会喺南海演练。 哦，公开， 公开噶， 又公开咗都揾佢唔到，唔大镬。 佢会浮上嚟啩，我觉得。咁另外咧就加贺号啊， 系 直升机航母，我哋系咪上个礼拜讲过 哦，系 加贺号咧，咪周围访问噶嘛？ 有 F 三五未啊？ 系啊，我觉得迟早啊， 迟早啊， 系嘛，即系迟早啦，你见到都系。咁咧就而家咧就好多人咧分析，就点解日本咧？你知日本通常都好低调啊，做嘢就点解今次咁高调？ 哇！如果揾紧啲，如果即系加贺号呢啲装 F 三五 B 之后，咦？见到个辽宁号行过嚟，我咪应该走去追住啦。 调翻转辽宁号要走啊？ 系咯，追住佢，走都追住你， 走都追住 啊，走都追住你，系啊， 佢又快过辽宁号啊，觉得 系咯， 真系嗰度 走都追住你， 追住佢嗬， 系啊， 所以系好鬼惊噶。咁咧就之前咧就有一单冇讲，就系话咧英国咧未派一架联合号过嚟嘅。咁咧就原来咧上次咧我睇翻啲外国啲传媒啦，就讲原来大陆咧系有派过直升机咧去空佢嘅， 系 原来有。咁我就唔知嗰架系。值乜嘢啦？值18啊，值10啊，值乜嘢我未知啊。 咁你用啲直升机嚟坑佢啊？ 唔系，咁我梗系唔敢坑佢啦，大佬，即系应该，即系整个摆位飞过嚟，系啦，即系同佢讲话，嗱，我睇住你嘅全程咁样咯。 我话 系啊，咁今次 我净有夹板俾你紧急降落啊，如果唔掂， 落咗唔还翻俾你。 唔系，好似以前啲美军接收直升机难民咁样，拱落去，拱落去，我叫啲人， 我 唔 惊。我惊你一落咗去嗰个军人变节啊，唔翻去啦。 我嚟攞 passport， 我唔翻去大陆噶啦。好啦，嗱，咁南海举行咗一个军事演习啊。咁咧，今次系咩咧？就有三架驱逐舰，咁就五架飞机，就加埋呢架潜艇咯。咁所以咧，就有少少规模嘅， 都几热闹啊！ 系热闹噶，因为今次咧就佢系去越南嘅金兰湾啊，系做一个海军嘅访问啊。所以大家知咧，嗱，越南咧原来唔觉意咧都系静静地走埋去美国嗰边啦，大家都明噶啦，即系呢啲位。咁所以咧就欢迎佢咧嚟做一个嘅训练啦，同埋一个嘅访问啊。唉，总之啦，依家啦，南海咧就多时之秋， 日日嚟开走 喎。系啊，依家嗱，你点算嗱？而家我哋话啊嘛，英国就会嚟，法国就下转，跟住日本会积极咁玩，咁南韩迟啲咧，因为买咗 P 八啊嘛，又会飞过嚟玩下。 即系澳洲啦， 澳洲都会积极噶，澳洲好积极，系咪？加拿大得闲就过嚟玩下。 系啊， 喂，西班牙、意大利，喂，如果你我哋咧唔得闲，你又过嚟玩下又。系啊，咁所以咧就好 即系你当呢度加勒比响，我都话我曾经真系勇敢过加勒比开过嚟佢玩下， 所以就好鬼烦。好啦，最后啦，最后咧我哋讲埋咧就有一个航空展咧。 哎，我哋如果我哋珠海航空展有咁开心就好啦。 哇，如果珠海航空展见到呢架正啦， 系啊， 咁咧就好多航空迷嚟讲咧，呢、這个世界咧其中一架最正嘅战机就叫 F-35。 我离身啦，有歼十六俾我摸下，我都会摸嘅。 哦，我都会摸，我都会摸。喂，唔好啦，你唔好摸啦，摸下真系会死嘅，人哋唔知摆啲咩落去啊。 Okay. 所以小心，因为食个 lunch 机死咗。跟住咧，我哋讲乜 M35 咧，呢个隐形战机啦。咁咧就嗱，今次咧就即系好早啦。原本2011年就喺 Maryland 嗰边就亮相啊。咁全世界都系得个睇字。但今次咧喺 Belgium 啊，喺比利时空军节啊。咁咧就9月8至9月9号，咁系一个好细空军基地举行嘅。原本咁咧就 suppose 咧就意大利空军啊。就有啲 F-35A 啦，就好近好近啲观众啦。其实我觉得咧唔应该嘅，应该咧系拦晒佢，然之后有人揸枪 嘅。因为点解咧？我见嗰段片嘅，其实好计咧，喺条跑道上边系拉紧去呢个可能嗰、那个，第二个苏即系个摆展览嘅位置， 放苏或者 放 苏 位置系啦。咁呢个系拖行紧嘅，我架车度，即 系 啱啱经过呢个围栏，或者啲人就即刻扑佢咧影相嘅，真系。吓嗨佢啊！ 咁啊，即系佢啲食 Q 做得唔好咯。 系啊， 其实你唔应该噶。其实呢啲咧，美国佬好忌 嘅。欧洲可能 hea 啲啊。 哦，可能系啊，好忌啊。喂，但系你比利时呢个地方咧，你 suppose 系欧洲首都嚟噶嘛？ 系。 即系所以其实 布鲁塞尔呢个欧盟总部啊。 系啊，即系你比利时，虽然呢个镇就话系细啲啫。 系。 咁所以咧，呢啲咁新型，因为同埋咧上面有好多咧，我哋叫 sensor。你咁样掂一掂咧，有时你唔知会唔会搞到人哋啲嘢噶嘛？ 系。 咁所以咧就唔好嘅。咁都系咧啲涂层咧，大家咧你用手掂咧，嗱有人话你用手掂会唔会中档？嗱，如果咧你掂 F22 或者掂 B2 咧，就可能会，因为嗰啲咧就真系搽上去噶嘛。 系， 咁始终搽上去就叫剥落啦。 系， 咁就 F35 咧，我哋喺专辑讲过咧，就佢个新技术咧，直头系让入去个蒙皮噶嘛。 系， 咁所以咧就应该冇咁易甩嘅。 系， 但系都有机会。 系，始终有毒嗰啲嘢都。 嗱，你掂咗咧，你好快啲搵啲生化乜乜洗手。 系， 跟住如果唔系咧，食个三文治之后转头死咗。 系， 跟住我哋讲笑咁讲啊，刮咗少少落嚟做朱古力啊嘛。 系， 食咗咪隐形咯。 系，啊攞你地面上隐形，攞地底啊不过。 所以咧，我想讲呢啲咧系好搞笑嘢咯，系嘛？即系如果我想讲，哇！如果呢个 show 啊喺亚洲，跟住俾大佬摸一摸，咁重点 嗱，我见到张相咧，好似都系 手啊，斩埋佢。 我见到张相好似都系冇黄种人掂嗰部机。 梗系啦，因为手啊，斩埋佢啊！你边只手掂？你讲咩？斩佢啫，真系恐怖。好，第一节呢度嚟到呢度。 好。